就像彩虹，爱就像彩虹，就 只有一种，能为你心中 最大的光芒。 在蔓延中。 一直的注意我 不要王子苦苦守候，不是梦幻，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，因为规律童话结局为战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为你而真实。 当给一直的注意 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，不是梦幻，不是我不喜欢你是王子，因为规律童话结局为真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为你而真实。 如意相随。

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电视剧《因为爱情有奇迹》的插曲，名字叫做《失意中等你》，是孙艺作词，牛子健作曲，黄莺演唱的。完美声线配合的伤感轻柔的曲调，使《失意中等你》有望成为了年度十大伤感情歌。 一个人望着天，想象着一瞬间，你还能够听得见我默念着思念，回忆好像照片，永远定格在从前。我们的昨天都在心里沉淀，重新再走一遍和你走的那些，多少人擦过肩，却擦不掉孤单。我对你的眷恋，找不到办法来缓解，相聚在遥远，却隔不动想念。我们说过再见，还有太多留恋。你在我身边，微笑的画面好像在重现。我们说过再见，相信一定会再相见，在回忆等着你不曾改变。 志宏创作的《零下几度 C》，词曲清新简洁，仍然带有一些民歌的风味，如今听起来让人再度肯定它的经典的地位。谭正宵的版本呢，在编曲上面和诠释上面都跟原来的相比起来更加的活泼，也更为的激情，展示出了这首歌的另外一种面貌。 以为自己够冷漠，已经不会难过，自己够坚强，已经不会受伤。你要心中火一熄，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？如果不是为了你，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。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，整个冬季，我的热情在屋顶吹风，吹得整夜无语。我的

觉享受私人音响。 蜻蜓飞在蓝色天空，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。天空是永恒的家，大地是他的王国，理想是生活。我们的童年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，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。红色的蜻蜓，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。当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也慢慢地长大了。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。我们都已经长大，我们都已经长大，好多梦还要飞，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。 歌曲的这种形式始终是伴随着七零后成长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记忆。《熊年华的青春再见》里面借用着这种南斯拉夫的电影《桥》的主题歌《朋友再见》，这首难怪《青春再见》的旋律一响起，任何一个七零后的人都能够迅速进入到怀旧和回忆的状态的原因。 最后一班午夜列车悄悄带走了青春，最亲爱的人，最美的时光，渐渐刺痛了回忆。

Let me tell you what the things that you don't realize. So let me tell it, rise, my love. Your brain is like a gunshot function. You get the situation. Don't waste the time, let's have a conversation. It's kinda sad, but that's the only option. Keep me looking down until I get there, Yeah, that's how it is, as I keep on rapping it. You know I keep it real, oh yes, we gotta deal with it. But I'm taking it, what the fuck, acting stupid for the showbiz. Kiwis, but would I be the one to down with this?

世界干扰，推翻我自己，原来我可以只为你深浅，简单到无法解释，看等待你的眼神，一秒都不想错过，你在关心眼前是我的男人，默默在等着人间，只盼你也能过一生24小时，不快乐的时候听着你的问候，就能让我又复活，你的忧愁就等于 my rainy days， 锁定在 FM103.3 品味0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离婚碰上了天后，告白碰到了恒大，汪峰注定一生都被抢尽，但是他的歌呢铿锵有力，无论是词还是曲，每一首歌都是那么的靠谱，让人忍不住驻足回望，看看走过的路，想想当初的初衷，端详一下镜子当中的自己，是否还认得出原本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汪峰的《想念真好》。